编年记上第24章。亚兰的子孙也有他们的班次。亚兰的儿子纳达布、阿比胡、厄勒阿扎尔和伊塔玛尔。纳达布和阿比胡在他们父亲以前死了，又没有儿子，所以厄勒阿扎尔和伊塔玛尔做了司祭。达卫和厄勒阿扎尔的后裔扎多克，并伊塔玛尔的后裔阿西莫勒克，将他们的同族兄弟分开班次，按班服役。以后发现厄勒阿扎尔的子孙中为首的人多于伊塔玛尔的子孙，遂将他们如此划分。厄勒阿扎尔的后裔中族长16人，伊塔玛尔的后裔中族长8人，以抽签方式将他们分开，彼此同列。因为在厄勒阿扎尔子孙中和伊塔玛尔子孙中都有在圣所做首领和在天主面前做首领的。勒卫人乃塔南尔的儿子舍玛雅书记，在君王、首领、司祭扎多克、厄比亚塔尔的儿子阿西莫勒克和众司祭及勒卫族长前登记，亦迁为厄勒阿扎尔家族，亦迁为伊塔玛尔家族。众迁的首为约雅黎布，次为耶达雅，三为哈林，四为瑟敖林，五为马尔基亚，六为米亚明，七为哈科兹，八为阿比亚，九为耶属亚，十为舍加尼亚，十一为厄勒雅史布，十二为雅肯，十三为胡帕，十四为耶舍贝阿布，十五为比尔加，十六为伊莫尔，十七为赫奇尔，十八为哈佩泽兹，十九为培塔西亚，二十为耶赫茨科尔，二十一为雅金，二十二为加穆尔，二十三为德拉雅，二十四为马阿奇亚。这就是他们进入上主殿内，按照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吩咐他们祖先亚兰所制定的规律，公职的班次。勒卫的其余后裔中有阿莫兰的子孙苏巴尔，苏巴尔的子孙中有耶赫迪亚。至于勒哈比亚子孙中为首的是伊什雅，伊兹哈尔的子孙中有舍罗摩特，舍罗摩特子孙中有雅哈特，赫贝隆的子孙中为首的是耶里亚，次为阿玛里亚，三为乌奇尔，四为耶卡莫罕。乌奇尔的子孙中有米迦，米迦的子孙中有沙米尔，米迦的弟兄伊什雅，伊什雅的子孙中有泽加里亚。莫纳黎的子孙中有马赫里和穆史及雅哈奇雅的儿子巴尼。莫纳黎的子孙中有雅哈奇雅的儿子巴尼、韶涵、扎固尔和伊贝黎。马赫里的儿子厄勒阿扎尔和克氏，厄勒阿扎尔没有儿子。至于克氏，克氏的儿子是耶拉莫尔，牧史的儿子马赫里、厄德尔和耶里摩特。这些人按照他们的家族 都是勒位的后裔，他们在达味君王与扎多克、阿西莫勒克并司祭及勒位人的族长面前，向他们的弟兄亚郎的子孙、族长与年幼的兄弟都一样抽了签。